个家，故乡载满雨水和车，只剩下匆匆拉住冬夏。我走了那么长的路，慢慢来，总能走到天涯。心爱的姑娘不透露，祝福她，目送她离开吧。 You're my dirt on， 沮丧了三秒，但经历之后，至少我变得更好。有人嘲笑，没什么大不了，走着小心迷信上马拉松长跑。这个世界不够完美，每天都有希望崩坏。我们一起用热血呐喊，不愿沦为尘埃。年轻难免一个一个被生活过肩摔，幸好我们一次一次把气魄被打败。 别留给我们一万次机会，没有那个白痴黑心给浪费。摔了又勇敢，是眼睛的回味，生命只一次美好，青春怎能荒废。

看必须要走。

were here before.